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本期的阅读时光。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玛格丽特·米切尔创作的长篇小说《飘》。小说以亚特兰大以及附近的一个种植园为故事场景，描述了内战前后美国南方人的生活。作品通过以斯嘉丽和白瑞德的爱情纠缠为主线，刻画了那个时代的许多南方人的形象，包括他们的习俗、礼仪、言行举止、精神观念、政治态度，同时也再现了他们在战争前后的生活变化。杨绛说，横看全书是一部老南方种植园文明的没落史，一代人的成长史和奋斗史，而纵观全书则似一部令人悲动的心理剧，以戏剧的力量结束出女主人公在与内心的冲突中走向成熟的过程。所以看飘就犹如走进原始森林，越深越美。说起上个世纪里美国的女作家们，便不得不提玛格丽特·米切尔。他一生只出版了一部作品《飘》，但他所产生的影响力令人叹为观止。玛格丽特·米切尔何以将在南北战争的腥风血雨中绽放的爱情描绘得如此扣人心弦？这正与他的成长经历和不幸的爱情有着莫大的关系。玛格丽特·米切尔于1900年出生于美国南部的新生代城市亚特兰大。3、4岁时，他就喜欢听关于亚特兰大历史的故事。他的外祖母时常坐在房前的门廊上，给坐在自己膝上的小玛格丽特指点着一条一直穿过后院的南部同盟的战壕。然而 他绘声绘色地讲述那个夜晚，即1864年11月15日那晚的大火。大片大片的火焰吞没了整个城市，你无论朝哪儿看，都有一片奇怪而难以形容的亮光映彻天际，这便是作品中亚特兰大沦陷当晚的原型。当英国影星费雯丽身着蓝色礼服，一双耀着荧光的眼睛，脸上一层忧虑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斯嘉丽的形象已经完全深入人心了。其实这何尝不是米切尔自己呢？亚特兰大的战争让小玛格丽特神往，和那些同盟老兵的出游变成了他的一大嗜好。他们对于玛格丽特非常喜爱，教会他驾驭马的技术，这让玛格丽特更趋向于一个男孩子，这也正像他笔下的斯嘉丽。他从小生活的费斯塔拉德庄园变成了文中野餐烤肉的重要场景，卫西里的原型便是玛格丽特年少时初恋的那位早亡的英俊军官，而斯嘉丽的几段遭遇更赫然就是米切尔自己生活中不幸的投影。母亲的病逝为玛格丽特的人生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她从不得不成为父亲与兄弟的支柱到失去生的活力而选择逃避，这和文中的郝思嘉是多么异曲同工。唉，若不是生活中有了真真切切的痛苦，人们如何从他的文字里读得出那么多无可奈何的叹息呢？一战的风波第一次让玛格丽特体验到了战争的真实与残酷，头一回他意识到了生命的可贵。童年时代听过的可怖战争故事像幽灵一样回来纠缠他，此时他开始经历噩梦与失眠的痛苦，这也将折磨他一生。1918年，即玛格丽特18岁时，他已经出落成一位南方美女。他结识了一名青年军官，克里福特·亨利少尉。他很快陷入了情网。亨利有着英俊的外表，诗人般的气质，这便是玛格丽特心中的卫西里。但战争夺去了这个年轻人的生命，也给玛格丽特带来了毕生的痛苦，这大概也就是斯嘉丽对卫西里爱情火热与疯狂的来源。米切尔将之融入于作品本身，以缅怀他的初恋情人。 母亲梅贝利的去世，让玛格丽特成为他父亲和长兄生命中唯一的女人。一如他的作品一样，他代表不了母亲在父亲心中的位置。母亲一直是父亲生活的动力和勇气，他失去了所有的活力，只能选择逃避。这与斯嘉丽的处境是何其相似，玛格丽特无形中将自己的生活再次融入作品。如同斯嘉丽一样，玛格丽特生来就有一种反叛的气质，他同狂放不羁的恶仆消结时，并凭着一时的冲动与一个冷酷无情、嗜酒成性的恶棍结婚，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不幸。这段婚姻不久便以失败告终，虽然他很快便重新振作，但这段婚姻带给他的痛苦和屈辱一直伴随着他直到死亡。1934年，玛格丽特成为一名大牌记者，从事他所最喜欢的写作。他与一直支持和深爱他的约翰·马什结合，这是他的幸运。没有马什，飘就不可能完成和发表。但也正是因为飘的发表，玛格丽特的余生就成了一个莫大的悲剧，其悲剧意义远远超出斯嘉丽的结局。他从未真正理解过他所爱的那两个男人中的任何一个，所以他把两个人都失去了。这是米切尔对斯嘉丽爱情的总结，同时也是他对自己的总结。对我这样的忠实书迷而言， 小说中有许许多多让我难忘的人物和场景，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给予我最多震撼的，一是战争中与主人公斯嘉丽回到塔拉庄园后的蜕变，其次是小说结尾男主人公瑞特·巴特勒的离开。下面就让我们来简单欣赏一下小说中这两个部分的片段节选。 一颗尖石子扎破了他脚上的血泡，他痛得叫了一声。他在这里干什么呢？斯嘉丽·奥哈拉，全县闻名的美人，塔拉农庄的宠儿，干嘛在这崎岖的山道上几乎光着脚行走呢？他这双娇小的脚生来是要跳舞而不是学着走路的，他这双小巧的便鞋也是从光亮的绸裙底下勇敢地窥探男人，而不是用来收容小狮子和尘土的。他生来应当受到纵容和服侍，可如今却弄得憔悴不堪，衣衫褴褛，饿着肚子到邻居园子里去寻找吃的了。我现在受不住，我先不去想他，以后再想吧，他大声说着，回过头去不管他了。为了寻找那个园子，他在废墟中蹒跚行走，经过威尔克斯家姑娘们曾经细心照料过而现在已经坍塌了的玫瑰花坛，横过后院，穿过熏蜡室、库房和鸡圈。鸡圈周围的篱笆已经毁坏了，一行行原来整整齐齐的常绿植物也像塔拉农场的一样遭到了厄运，柔润的土地上满是深陷的车辙和马蹄印，青菜完全被踩倒在泥里，这里已经没有一点点可以留给他的东西了。他又经过后院回来，朝住宅区那排粉刷过的棚屋走去，一路喊着喂喂，但是毫无反应，连一声狗吠也没有。显然威尔克斯家的黑人都跑掉了，或者跟北方佬走了。他知道每个黑人都有自己的一片菜园子，因此走到住宅区时，他希望看到那些小小的菜地没有遭灾给留了下来。 他没有白找，终于发现了萝卜和卷心菜，后者由于缺水已经蔫了，但还没有倒伏。还有棉豆和金豆，虽然发黄，但还是可以吃的。不过他这时已十分疲倦，这些东西引不起他太大的兴趣了。他坐在土垄上，用颤抖的手嚼着，慢慢装满了篮子。今天晚上塔拉农场会有一顿美餐了，尽管没有腌猪肉熬青菜，也许迪尔西用来点灯的那种腊肉油可以当做调味品用一点。他必须记住要告诉迪尔西，叫他以后点松枝照明，好将油脂省下来炒菜吃。在一间棚屋后面的台阶旁，他发现了一块红萝卜，这时他突然觉得饿了，他正馋着想吃一个香甜可口的红萝卜呢。几乎没来得及用裙居把泥土抹掉，半个萝卜就被一口咬下吞到肚子里去了。这个萝卜又老又粗，而且辣得他眼泪都流出来了。他咬下的那一块刚刚落肚，本来饿坏了的空胃就产生反感，他当即伏在柔润的泥土上艰难地呕吐起来。棚屋里隐隐飘出一股黑人所特有的气味，这使斯嘉越发感到恶心，他无力反抗，只得继续干呕着，直闹得头晕眼花，觉得周围的棚屋和树木都在飞速旋转着。过了好一阵，他虚弱的 在地上，觉得泥土又柔软又舒适，像个羽绒枕头似的。这时他的思想在懒懒地到处飘游。他思家奥哈拉，躺在一间黑人棚屋的后面，在一片废墟当中，因过度疲乏虚弱而无法动弹，也没有一个人知道，即使有人知道也不会管他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许多麻烦，不能为他操心了。可是这一切都发生在他斯嘉奥哈拉身上。他本来是什么也不做，连伸手从地板上拾起一只袜子或系系鞋带之类的小事也不做的呀。他那些小小的连头疼的毛病和坏脾气，便是在浇灌纵容和一味迎合的环境中养成的。 太虚弱了，他直挺挺地躺在那里，无法击退那些记忆和烦恼，只好任凭他们纷纷袭来，包围着他，像雾鹰等待着一个人咽气似的。他再也没有力气这样说：“我以后再去想，爸妈，艾希里和这片废墟。是的，等我经受得住再去想吧。”他现在还经受不住，可是他却正在想他们，无论愿意与否。这些思想在他头上盘旋，并猝然扑降下来，把他们的尖嘴利爪戳进他的心里。他静静地躺着，也不知躺了多久，脸贴着尘土，太阳火辣辣地直射在身上。他回想着已经一去不复返的那种生活方式，展望着未来黑暗可怕的远景。他终于站起来，又看见了十二橡树一片焦黑的废墟，他的头高高地扬着，但他脸上那种显示青春美丽和内在温柔的东西已荡然无存。过去的总归是过去了，死了的总归是死了，往日悠闲奢侈的生活已经一去不返。于是当斯嘉里把沉甸甸的篮子跨在臂弯里时，他已经定下心来要过自己的生活了。既然没有回头路好走，他就一直向前走去。在未来50年里，整个南方会到处有那种带讽刺眼光的女人向后看，回顾逝去的年代和已逝去的人，勾起突然令人伤心的记忆，并且以拥有这些记忆为极大骄傲来忍受眼前的贫困。可是斯嘉里却不是这样，他永远也不会向后看了。 这一段是女主人公在战争爆发回家后第一次去拜访以前邻居的场景。物是人非事事休，饥饿彷徨让她痛苦，但她最后坚决地选择不再逗留于伤感，而是努力向前。在斯嘉丽蜕变与前行的道路上，有一个人给予了他莫大的支持， 他就是本书男主人公瑞特·巴特勒。许多书迷大概都有瑞特·巴特勒情节，作者笔下的他潇洒倜傥，玩世不恭，自信过人，极富成熟男性魅力。他有着与众不同的处世哲学，现实大胆而富有进攻性，是他发现了斯嘉丽真正的个性，并且给他松开传统礼仪的束缚，亲手给他装上实现价值的翅膀。他见证了漫长岁月中斯嘉丽对于初恋的执着，也守候着他在乱世中化茧成蝶。可就是这样一份款款深情，却在小说的结尾戛然而止。那么下面我们就与大家简单分享一些精彩的片段。瑞特轻轻地把他的脸抬起来，对着灯光，然后认真地注视着他的眼睛看了一会儿。他仰望着他，仿佛全身心都灌注在眼睛里，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他也真不知怎么说才好，因为他正从他脸上寻找一种相应的激情、希望和喜悦的表情。现在他必定知道了吗？但是他急切搜索的眼睛所找到的仍然是那张常常使他捏得毫无表情的黝黑的面孔。他将手从他的下巴上放下来，然后转身走到他的椅子旁，又瘫软地坐在里面，把下巴垂到胸前，眼睛从两道黑眉下茫然若失地仰望着他。瑞特说，你讲这些是没有用的，我的爱已经消磨殆尽了。他继续说，被艾希莉和你那股疯狂的固执劲儿消磨殆尽了。你固执的像只牛头犬，抓住你认为自己想要的东西不放。我的爱就这样被消磨殆尽了。 可爱情是消磨不掉的呀。 你对艾希莉的爱才是这样。 可是我从来没有真正爱过艾希莉呢。 那么你真是扮演得太像了，一直到今天晚上为止。 瑞特最后说，斯卡雷，我从来不是那样的人，不能耐心地捡起碎片把它们凑合在一起，然后对自己说，这个修不好了的东西跟新的完全一样，一样东西破碎了就是破碎了，我宁愿记住它最好时的模样，而不想把它修补好，然后终生看着那些碎了的地方。也许假如还年轻一点，他叹了一口气，可是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不能相信那种纯属感情的说法，说是一切可以从头开始。我这么大年纪了，背着谎言的重负，在貌似体面的幻灭中过日子，我不能跟你生活在一起，同时又对你撒谎，而且我绝不能欺骗自己，就是现在我也不能对你说假话啊。我是很想关心你今后的情况的，可是我不能那样做。他暗暗吸了一口气， 然后轻松而温柔地说，亲爱的，我一切都不管了。所以这部小说的最后，所有的人和事在战争过后，在爱恨之外，都随风而去，就如同它的题目 Gone with the Wind。 建筑师马岩松曾做过一个装置艺术作品叫墨冰，他把一个黑色大冰块放置在北京中华世纪坛的广场上，在阳光和风的作用下，冰块不断变化，呈现给了人们各种不可预测的美。可是最后却没有任何一种美可以被留住，三天后只剩下地面上四散的黑水，五天后只剩下依稀可见的黑色痕迹，物质消失了，连抽象的符号形式也消失了，只有时间的痕迹和在墨迹中无限想象的空间。我觉得这大概就是我眼中玛格丽特笔下描绘的这个乱世佳人的故事了，有限深情，无限温柔。 今天的阅读时光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本期的节目以及玛格丽特·比切尔的长篇小说《飘》。各位听众，我们下期再见。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FM 九十八点二。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阅读时光。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日本女作家三浦子苑的小说《编舟记》。三浦子苑生于1976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是日本当红的新生代小说家。其2006年出版的小说《真幌战前多田便利屋》荣获第135届直木奖，包括《真幌战前》三部曲在内的多本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其中《编舟记》除了在2013年被改编为电影外，还在2016年10月作为电视动画播出。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编舟记》原作，走进这个普通的编辑部，看看编词典的枯燥生活究竟能有何魅力。 在玄武书房出版社词典编辑部工作了近40年的荒木公平已年近退休，可心词典大渡海的编撰企划才刚刚开始。荒木多方打听，总算从业务部挖来了满意的接班人马地光也，一个认真过度、不知变通、与人沟通时仿佛脑袋少根筋却对词汇非常敏感的怪人。他正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马蒂对这份新工作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在和别人说话时仍然时时注意往用力收集卡上记录词汇，在与喜欢的女孩约会时脑中还不由自主地思考起近义词的细微差别，再加上认真到较真的态度，简直天生就适合当词典编辑。当大渡海的企划由于资金原因无限拖延时，马蒂独立支撑起整个编辑部，一边完成高层交派的修订其他词典和百科全书的任务，一边继续编写大渡海的用语词条， 终于在13年后重开企划，让这本凝聚了词典编辑部所有人期望和心血的词典得以问世。 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中马蒂还是个新人，同时也是个普通的年轻人，对工作、生活和恋爱都还抱有各种困惑和迷茫。这一部分主要是从马蒂和另一位年轻同事西冈正治的视角来叙述。后半部分，马蒂已经成为编辑部的主任，其认真态度和古怪性格丝毫未变，却增添了几分沉稳和决断能力，对人情世故也总算敏锐了一点。这一部分除了马蒂本人的视角，更多的则是从13年后新调来编辑部的女同事岸边绿的角度来叙述的。三浦子苑能把普通编字典的故事写得跌宕起伏，让人拿起书来就忍不住一口气读完，大概与其刻画人物的强大功力有很大关系。不管是作为主人公的马蒂，还是作为配角的西冈、岸边等人，都是个性鲜明而又形象饱满。马蒂的认真和坚定极富感染力，而西冈和岸边更加接近普通人，更能让读者产生一种代入感。同为词典编辑部员工的西冈羡慕马蒂能对工作如此喜爱和充满热情，感叹到从未有过能让自己想要这样全力投入的事物。而从时尚杂志编辑部转调来的岸边，一开始难以理解词典的编纂为何如此保守和严苛，这些也都是我们读者会产生的想法和疑问。随着书中人物逐渐被马蒂的独特人格魅力所影响，这些疑问也就都迎刃而解了。 下面的选段是西冈与马蒂讨论西行这一词条该如何修改的对话，两人的不同性格在对话中表现得很明显。马蒂不善言辞，说话一板一眼，但在编写词条的工作上像天才一般滴水不漏，面面俱到。西冈开朗外向，不时插科打诨，本身对编词典没什么兴趣，但既然是工作也会认真对待。这一选段也让我们得以瞥见复杂困难的词典编撰工作的冰山一角。原先负责撰写初稿的文学系教授是这样写的：西行1181到1190，平安时代到镰仓时代活跃的和歌诗人僧侣，出家前名为佐藤义清，原本是侍奉鸟羽上皇的北方武士，23岁时心生感悟，不顾苦苦央求的孩子毅然出家，之后在各地旅行创作许多和歌。春花盛放紫为伴，如月满日了无憾，现在依然脍炙人口。只要是日本人都对西行描写的情景很有感触，希望自己也是如此吧。诗人巧妙地将自然和心情融入歌中，背后隐藏的无常观独树一格。墨于河内的红川寺，词典编辑们对此写法可是大感头痛。 马蒂点点头，拿着红色铅笔改了起来。 首先，累赘的说明太多了，词典的稿子不需要执笔者的主观意见，只要列举事实。此外，教授的稿子中没有旧式假名，引用的和歌也是现代假名，与原点不符。 这和歌有必要摘录吗？ 这一点见仁见智，暂时先删除吧。 西行1118至1190， 平安末期镰仓初期的和歌诗人僧侣，法名原味，俗名佐藤义清。 西行不是变成和尚后的名字吗？ 西行是号，和尚的名字是原味。 其实这样就够了，简洁有力。接下来要怎么改？什么叫做心生感悟？每一句都让人想挑剔一下。 就是啊，西行出家的原因有很多说法，好比因友人之死而感到生命无常，也有一说是失恋，但都没有定论。 这是一定的呀，说不定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为什么要出家吧。 思刚的话让马蒂笑了。 人对于自己的心，甚至是自己的事，确实未必都能掌握呀。 不顾央求的孩子这一幕到底是谁目睹了？我真的很想这么反问他。 这前后的文字都太含糊了，全部删了吧。这稿子还得再多斟酌几次，目前先这样好了。 原为北方武士，侍奉鸟羽上皇，23岁出家，之后游历各国，歌咏自然和星星，文字风格独特。新古今和歌集收录其94首和歌，为数最多，另有个人和歌集、山家集等，墨于河内弘春寺。原来如此，这样就比较像词典的说明了。看着修改完简单明了的稿子，西冈满心佩服，但马蒂似乎还不满意。 只是西行这个词只放人物说明，对词典来说还不够， 除了人名外还有别的意思吗？ 确实还有不死之身的意思。 怎么说？ 有段时间西行在旅途中凝望富士山的神态成为热门绘画主题，知名画家真香描摹，于是凝望富士山的西行渐渐延伸出西行等于不死之身的意象。 哼，简直是偶记在暗示的冷笑话嘛。 明明是很风雅的说法。 西冈觉得很无力，为什么要竞相描绘凝望富士山的西行？西冈实在无法理解。画和尚很有意思吗？ 其他还有？ 还有啊。 有，因为西行游历各国，所以也有四处旅行的人或流浪的人的意思。 西冈从书架上取出日本国语大词典的其中一本，查阅西行这一字。正如马蒂所言，不光是人物的说明，还记载了各种衍生意义。原来西行法师为人熟知，对后人来说可说是耳熟能详。 还有呢？ 西冈故意试探马蒂，偷瞄着日本国语大词典问。 如果没记错的话，天罗等罗类好像也有人以西行来称。能乐里有个曲目叫西行音，把斗笠戴在身后的戴法称为西行笠，斜背在身后的背包称为西行包，说不定连其忌日西行记也应该要说明。 不止日本国语大词典，西冈还查了广辞院、大辞林来确认马蒂说的是否正确，完全超越厉害的程度，简直就是恐怖。 你不会把所有词典的内容都背起来了吧？ 可以的话就太好了。 马蒂仿佛道歉似的缩着身子。 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西行的所有解释。西冈觉得大渡海要收录哪些意思呢？ 各地旅行的人，流浪的人，还有不死之身。 为什么？ 西冈双手交叉望着天花板。这是我的直觉反应，被你这么一问还真答不出来。 硬要说原因的话，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使用斗笠和布包了， 很难想象我会背后斜背着布包走在路上，突然碰到朋友跟我说，你这个是细菌包哎。 这种状况发生的几率应该不到万分之一， 只是假释了嘛。我又想到另一种，原来这样的背法叫细菌包的情况。好比说公司有一天突然对员工说，明天所有员工都背细菌包出行， 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连一分之一都不到吧。 都说是假设了嘛。可是啊，说到公司用兵时，我一定会问什么是细菌包啊。那个时候有人说明的话就能马上懂。换句话说，细菌包或细菌里，从话题的前后脉络很容易推敲出意思，只要知道意思的人一说明，立刻能想象。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特别去查词典的几率很小。 还有听到或看到西京英时联想到能月的几率也很高，很少是没有铺陈或前言就突然说或写西京英如何如何，只要推测了出和能月有关，之后再去查能月试点或相关书籍就行了。 西行记也很容易望文生义，如此一来只剩下田螺这个意思最难联想了。 首先现代人才不会称田螺为西行呢，真的有人这么说的话，只要直接问对方什么不就得了。 还真直接呀。 马蒂似乎讨论得很愉快，西刚也毫不退缩，继续发表着自己的看法。 可是啊，不死之身这个意思就有必要收录，而且要连凝望富士山的西行一起，要不然文章里如果出现我是西行，不知道西行等于不死之身的话，就会完全看不懂。 所以你认为四处旅行的人、流浪的人应该收录，也是基于相同的道理。 那是原因之一。 西刚犹豫了一会儿补充说， 你想想看实际上可能发生的状况，如果在图书馆里随意翻阅词典，发现西行下写着因为西行法师游历各国，有四处旅行浪人之意，读到的人应该会很有感觉吧，说不定会脱口而出，原来西行也和我一样啊，以前也有这样一心思想旅行的人啊。 脸颊感受到马蒂的视线，西刚转头看去，马蒂不知何时已经把办公椅转过来，正对着西刚。 我没有想过这样的事哎。 马蒂的语气里充满了热血，西刚有点害羞，又急忙说， 或许这不符合词典选择词汇的机制。 不， 马蒂一脸认真地摇了摇头。 西刚，我真的觉得你被调走是个遗憾，要让大都海成为一本活生生的词典，绝对需要你的力量啊。 笨蛋。 西刚装作没事的回应，从马蒂手上把稿子抽了回来，参考着马蒂用红色铅笔所做的修改，开始写信给教授。西刚盯着电脑荧幕，尽量忍住不眨眼，怕一不小心眼泪会掉下来。太高兴了，如果这句话不是出自马蒂之口，只会被当作同情或安慰而已。西刚很清楚，马蒂是真情流露。西刚认为马蒂是一位词典天才，但不知变通，是和自己完全没有交际的怪胎，现在依然这么认为。如果学生时期和马蒂是同学的话，肯定当不成朋友，但马蒂的一番话却解救了西刚，因为不知变通，所以不懂虚与委蛇，唯一的能力是做词典时非常认真。真因如此，马蒂的话才让人信服。我是被需要的，绝对不是词典编辑部多余的员工。知道这件事让他喜不自禁， 自信心一涌而上。马蒂当然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解救了西刚，人跟平常一样对着办公桌，左手梳着乱发，右手继续用红色铅笔改稿，只懂得老实说出真心话。没有其他沟通技巧的马蒂对自己刚说的话丝毫没有不好意思，但西刚就不一样了，明明开心得不得了却假装镇定。马蒂果真天下无敌，西刚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在这本以词典为主题的小说中，作者也玩起了文字游戏。主人公的姓氏是马蒂，在日语中与认真同音，不仅符合其本人的气质，也是小说想要着力强调的品质。而马蒂的妻子林香巨史，名字与《竹取物语》中来自月亮的灰夜姬同音，她是马蒂房东的孙女，与马蒂的初遇就是在满月照耀下的晒台上。作者同样利用修订字典中词条的情节，表达了对一些社会现实的看法。词典需要与时俱进，在对女性权利更重视和对性别认知更宽容的现代，马蒂想将恋爱词条中与特定异性产生特定情感的说明扩展为包含同性，松本老师想在字典中加入更面向女性群体的时尚和家庭生活类的词汇。此外，词典需要公正中立，因此出版社不愿申请国家经费，以避免被官方支配，沦为权威的工具。而新词典为何要起名为大渡海？小说名又为何是编舟记？书中是这样解释的，词典是一艘横渡文字大海的船，人们搭上词典之舟，搜集浮在黑暗海面上的微小光芒，以便用更精准的词汇将心里所想传达出去。如果没有词典，人们就只能茫然不知所措地停在文字大海上。我们要编撰最适合渡海的行舟。三浦子苑作为一名作家，非常清楚语言和文字的力量，想必在阅读这本小说时，读者也会情不自禁地揣摩起普通词汇中隐藏的深意吧。此外，这本《编舟记》与三浦子苑的另外一本小说《哪啊哪啊神去村》一样，都是在推崇一种传统的日式的所谓工匠精神。《编舟记》中是词典编辑，《神去村》中是林业工作，某种意义上都是不受重视的、没有人气的、商业利润不大的边缘行业。但这些行业同样也是不可或缺，并对社会发展有着长远影响的。《编舟记》的主人公马蒂一开始就对这种工作充满热情，《神去村》里的主角平野勇气则是在经历种种矛盾纠结后才坚定了从事林业的信念。但这两本小说无疑都肯定了这种认真不浮躁、耐得住寂寞、能够在看不到眼前利益的工作上倾注心血奋斗一生的精神。在快节奏的高度市场化的现代，这样的主题往往更容易令人向往和感动。而如果真的有人能够受此感染，选择从事这样的职业，那也算是文字的力量的一次展现吧。 那么今天的阅读时光就到这里，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